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翻嚟第二节讲古邦，继续讲呢个嘅当代大国外交第二节咁样样。嗱，咁啊上节就讲咗三个大国，个基本上嗰个嘅叫做外交哲学啦，咁样样。 系。 咁啊，而家就可以做一啲嘅，即系搵啲做啲 case study 咯。 系啦。我哋先讲翻乌克兰先。 系。 嗱，烏克蘭咧整個問題咧都發生咗年幾啦，飛機炸一隻行雲航客機炸一隻落嚟，係咪先？嗱，但係成個情況烏克蘭咧而家個情況都冇改善過，係啊，成日話停火，跟住之後又打翻㗎啦，跟住互相指責，又話你打我，我打你㗎啦，係。其實咧，當咧歐洲或者美國呢啲國家咧發現咗咧俄羅斯嘅企圖之後咧，其實已經太遲啦。因為已經人哋已經行動咗啦。佢行動咗嘅時候咧，佢哋咧基本上咧，佢已經係冇興趣同你傾噶啦。或者扮同你傾噶啦。係啊。嗱，好簡單，去到佢攞咗克里米亞公投獨立咗之後，再拼入翻俄羅斯聯邦，跟住然之後到又跟住嘅時候，其實已經我可以咁講，大局已定啦。基本上你而家做乜都冇用。 係。 佢只係不斷咧，就係咧，而家佢要做嘅嘢咧，就係咧不斷咧令到咧，佢不斷令到你咧，令到你咧。就係、是、不斷咧，好似冤鬼咁冤住你烏克蘭，係啦，就成日同你喺東部起衝突。當然啦，佢亦都可以利用，因為嗰啲係親俄羅斯民兵，佢可以亦都令到克里姆林宮可以攤得一乾二淨嘅。 關我咩事啊？ 係啊，你揾佢啦。 有咩事斬死佢？我揾我。 嗱，時不時咧，佢又可以轉。變個身就做中間人嘅喎。 我嚟同你傾下咁樣。 唔係啊，佢揾個中間人，跟住揾佢，喂，嗰邊我叫咗，嗱，你叫佢唔好，已經叫佢唔好喐㗎啦咁樣。 講咗㗎啦，咁啊。 係啊，講咗㗎。 一轉頭又唔關我事啊。 係啊，咁你又真係冇去扶我喎，講真嗰句。但你係唔係嗱？你一係就支持烏克蘭，同佢揼過。同嗰啲民兵揼過。打到佢住。咁但打到去住個效果後果咧，你就唔知道。佢嘅 reaction 會係點樣？係啦，如果佢嘅 reaction 係同你搏命咧。咁你其他歐洲國家係咪跟住同人搏命咧？係啦，而家佢就係靠呢一樣嘢繼續同你周旋落去啫嘛。不過佢喺個佢利用快刀斬亂麻嘅方式令到。令到個局定咗落嚟之後咧，你哋根本上咧，你哋冇去扶，甚至佢又仲要打兩手牌，係啊，非常 pragmatic 噶，所以呢一種嘅方法先行動再同你講數，叫打呢種打死狗講解嘅方法咧，中國人經常都有嘅，但係呢樣嘢不過俄羅斯人係發揮到淋漓盡致噶，從前如此，今天也如此，從前嗰對啲東歐國家亦都如此。 但今天其實你即係你講開講起中國咁，其實就睇嚟而家中國就唔係好，即係中國外交上睇嚟就唔係好用到呢樣嘢。 係啦，而家你乜都做唔到㗎，你睇到㗎。 其實最主要其實係咪因為實際上其實係俾人攣住個 spring pocket 咧，太多地方。 係嘅。咁但係問題就話佢哋永遠係講咗先行動咧，其實係老底嘅。 其實係啊，你咪做下就同阿媽我講完嘅啫嘛，爛仔同爛仔打架一樣啫嘛。 老底嘅。 爛仔打架一樣，你越係講就越係唔會打，真係要打啲起一嚟啊萬牙啦。 係啊，你好。 即俄羅斯搞黑你萬牙，使問過你？ 使問過你嘅咩？ 係咪先？ 你有冇警告過你先？ 冇啊，沒有説過任何事。 如果説過任何事都淨係話喂大佬你選個總統出嚟叫推翻佢咁啊嘛嘛，跟住揾我嚟救命嘅啫，最多係講呢啲嘅啫喎。咁跟住然之後話啊，你玩民主，我就玩另外一套民主。 係，我就分裂你個國家，我都係民主。 我直情叫入邊嗰啲俄羅斯人咧，親俄啲人咧 起嚟 搞獨立。 係，起嚟搞獨立。我都係民主。 我度係啊，我夠曬民主啦。 公投啊嘛。 公投嘅喎，大佬。 你唔認數嘅喂，大佬。 係啊，咁樣樣。咪程序上有啲問題嘅。 係你唔認數，你走嚟話我。 係。 大佬，嗰啲人再講打入去民兵嗰啲人，都唔係你啲人嚟嘅，都唔係我啲人。 裡面啲人嚟嘅啫咩？關鬼事咩？ 關我叉事啊又。 等陣先，你話有俄國兵器，我唔知喎。 喂，大佬，你邊度話俾我聽先？喂，嗰啲兵器俄斯裝備，大佬，我都唔知邊度嚟。 可能佢自己黑嘅咧，係咪先？ 喂，以前烏克蘭幾多周街隨街都有得賣。 唔係啊，有啲佢好先進嗰啲噶嘛，有啲。係 啊，大佬，佢又冇章冇剩。 係啊，你話我買，你買我俾佢，佢張單喺邊度啊？拎出嚟啊！ 係啊，拎出嚟啊！ 冇 證據啊！ 我點知佢有啊？鬼知咩咁啊？ 係啊，鬼知咩？大佬，以前啲武器已經散失曬啦，喺烏克蘭嗰邊。 唔係佢唔係喎，佢因為有啲西庭係話佢有啲現代嘅武器添喎，即係當代係比較新型少少嘅喎。 可以咁講啊，當時咧，當蘇聯瓦解嘅時間咧，烏克蘭咧係烏克蘭咧，其實好多新型即係當代嘅新型武器咧。 係啊，因為其實就即係蘇聯時期，其實烏克蘭係負責做重工啊、做船嗰啲 噶 嘛。 基輔啊嘛。 係啦，基輔啊，做重工、做船啊 嗰啲啊嘛，當時啊嘛。 咁就係啦，咁所以就即係俄羅即係烏克蘭嘅嗰個嘅重工嗰個底係 好 強嘅。 㗎嘛，係啊，因為以前嘅俄點解烏克蘭係？喺呢個蘇聯瓦解初期係叫最發達國家之一咧，其實咧就因為咧佢將以前咧嗰啲刀刀餐餐咧攞咗出嚟攞銷曬出去賣啊嘛啲友仔，即係將呢刀，因為實際真係已經冇咗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死翹咗啦嘛， 都賣咗，仲賣咗啲爛船殼俾中國嘅， 係啊，賣咗爛船殼俾啊，賣咗爛船殼俾人啊嘛，係 啦。 係咯，就係咁樣啫嘛，成件事其實係咁啫嘛，所以有一排個烏克蘭經濟好好噶，但你要記住啊嘛，嗰啲始終係叫買爛同爛鐵啊嘛，所以呢講句。 係，咁啊賣家當啦，咁之 就 賣 家當 賣， 你賣 曬就冇啦， 賣曬㗎啦嘛，自然會。 賣就係而家嗰個又賣曬就冇啦。 係啦，咁大佬而家過幾年啊，蘇東坡之後。 係咁樣。 係咯，都賣曬㗎啦嘛。 咁但係就其實啲東歐國家好多都係要靠賣呢啲嘢嚟生存。 同冷鐵啊嘛，但係東歐國家而家啲國家好醒嘅，啲國家係簽歐盟就同人簽一啲自由貿易協定。 自由貿易協定啦。 所以一啲新興嘅東歐國家幾發達嘅。 佢哋做好多嘢就佢又係用嗰樣嘢啦，即係用極低廉嗰個嘅人工咯。咁就係譬如話， 亦都個稅率低，亦都佢哋用一個低稅率嚟吸引你啲油啊嘛。 同埋就同埋自從你譬如話，你講緊你蘇聯自從瓦解之後咧，你冇咗嗰啲咁嘅黐孖筋嘅共產主義嘅政策之後咧，即係好多盡力重操故業，譬如話嗰啲羅馬尼亞咧。即係原來俄馬尼亞其實就即係我哋成日話我飲葡萄酒就飲法國酒啦，係咪先？不過其實好多人唔中意飲法國酒嘅，咁就我話一般般啦。咁其實原來羅馬尼亞咧喺赤化之前咧，即係喺歐洲羅馬尼亞酒咧係好一個好重要嘅出口啦嘅地，即係釀酒嘅基地嚟啦。咁而家就即係而家佢哋就做翻呢樣嘢啦，咁樣 做翻呢啲咯。 咁同埋即係就基本上係屬於舊世界，佢 old world 嚟噶嘛。舊世界嘅酒莊出嘅酒，咁就但係當然就真係赤化之後就乜 Q 都冇，乜 Q 冇得搞啦。 即係發展重工業啊嘛，因為赤化咗之後。 咁跟住後來佢而家就好多時候就做翻呢啲嘢咧，咁佢又平咯喎，即係諗下你嗰啲咁嘅意大利酒啊、法國酒啊貴到無倫係咪先？又唔係真係零舍好飲咁樣樣。 當然啦。 咁你所以就啲人就覺得，你又做翻羅馬尼亞酒嘅啦，即係話原來好好喎咁樣樣。做出口咯，即係講翻即係講緊嗰個東歐經濟發展啦。 咁其實俄羅斯就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咁樣啦，先即係佢喺依度咧，基本上咧就可以令到咧你西方國家咧就挨打啦。 係。 就算美國又唔敢插隻手咁貼埋嚟，因為呢個始終唔關佢事，係咪？ 係。 咁但係問題就話咧，歐洲國家變咗挨打啦。 嗯嗯。 做幾多嘢都冇辦法啦，而家。 係。 因為已經其實有啲嘢已經既定事實。 是 你都冇去付，所以呢兩句 係 係啊。咁而家變咗嚟講，咁你而家變咗只係烏克蘭喺度，成日喺東部，成日會有細規模嘅戰事咯。 係 經常煩你咯。 嗯。 煩到你，因為佢要明白喺烏克蘭東部嗰啲人咧，全部基本上咧係基本上以俄羅斯人為主，係親俄噶嘛。 冇事，一項更正，頭先講造酒唔係羅馬尼亞，係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咁跟住佢哋基本上嗰啲人，嗰啲人親俄噶嘛，咁傾向親俄噶嘛。 係。 咁咧，所以咧就可以咧不斷咧，其實咧佢喺東部不斷鬧事。 嗯哼。 同埋佢睇中咗一樣嘢，東部嘅重工業嘅基礎設施啊嘛。係。係啦，烏克蘭東烏東地區。 嗯哼。 係啦。咁講完呢個 case 啦，咁呢個講俄羅斯啦嚇。 係。 講下南海嚟，我哋。 嗯。 嗱，南海咧，嗱，永遠中國都喺度講一樣嘢嘅。 係。 固有領土啊嘛。 嗯哼。 神聖不可侵犯啊嘛。 唔知幾時開始啊？ 唔知幾時開始啦，我唔理佢幾時開始。 唔知幾時開始係神聖領土啦。 嗱，好簡單㗎，佢成日叫美國公正可以對待佢，即係簡單嚟講，即係佢要焗美國人承認呢一樣嘢啦，係咪？公正對待，喂大佬。 佢憑咩咧？ 佢憑咩咧？但係一個問題係，其他國家咧，其他國家啲菲律賓啊嗰啲咧，嗰啲國家嗰啲咩越南嗰啲咧，其實咧佢哋明白一點嘅，佢哋就知道咧，佢哋亦都有睇通咗嘅，又係你得把口嘅啫嘛。 嗯， 你冇行動嘅，你做嗰啲嘢，或你起啲乜嘢冇用㗎，你起啲乜嘢，你起一樣嘢出嚟，你只係叫做宣示主權 ，OK？ 嗯哼。 但係對南海局勢有冇實在有一個 critical 嘅影響，而你有辦法利用軍事行動嚟掃 Q 走其他人先？ 嗯 哼。得唔得？ 嗯。 你如果你嗱，當你話神聖不可侵犯領土，即係你可以掃橋，你可以趕人哋走嘅咯喎。 你有冇 做先？ 唔係，你有冇一隊咁強嘅海軍去 enforce 呢樣嘢先？ 嗱，我咁樣啦，係當然啦，但係依個你有冇做到先？你有冇應該做到應該做嘅嘢先？ 咁佢固然冇啦，佢而家猛噏嘅啫嘛。不過咁話，佢而家就猛咁填海，就起緊個新嘅機場喎。 佢填個新嘅機場，只係宣示主權宣示嘅啫。咁其他國家咪有樣學樣咯，咁宣示我咪又宣示下咯。 唔係咁，到時諗住長期駐軍喺嗰頭啊嘛。 係啊，咁你係嗱你如果你真係長期駐軍，你咪同我搏命先。咁其他國家咧就知道唔夠你抽嘅，如果真係同你搏命， 係 就揾人求救啦。 就即刻揾美國佬。 又揾美國佬啦。 係。 美國又睇通你依樣嘢啦，所以美國佬咧就永遠咧跟住咧佢就你咁樣講啊嘛。 嗯。 我又揾隻頭馬嚟同你靠下下先。 係。 嗰個咧就叫日本。 揾日本先。 係啦，揾日本。 誒，呢個就係喺呢個嘅美國喺亞洲嘅橋頭堡。係 啦，佢嘅橋頭堡。 係。 咁就呢邊咧就靠客，就客就靠客話，喂，叫佢咧就咧個自衛權嗰度。嚇鬼你先！ 成日都話公投啊咁樣樣。 係啦，就嚇鬼你先。咁咧，你咧，咁咧，你其實咧，嗱，你如果係個好簡單，如果你入嗱，當入跟住然之後咧，就咧，如果你再玩大啲咧，就好似有近期嘅行動啦。你改得太大啊嘛。 係。 我廢 Q， 我同你傾啊嗱，佢先同你傾先啊，個美國人好正啊，先同你傾先喂。 嗯 哼。你喺度牙手牙腳。影響我個核心嘅利益。 嗯。 但係而家咧，就近期咧，而家睇緊新聞㗎，我同時睇緊新聞咧，擺隊第七艦隊喺南海度遊下。 喂，睇喂，小心噴咪。 係啦，喺而家南海度遊下㗎，突然間。 係。 跟住仲要咧，叫嗰啲盟友咧，喂，演習一齊咧。 係。 可能掩箍埋台灣啊。 嗯。咁但係咁喎，中國又揾俄國一齊軍演喎。 你揾俄國軍演冇用㗎，你而家擺咗喺度嗱，你而家好簡單擺咗喺度，你俄國軍演，你俄國軍演係同俄國係俄國係北方俄羅斯係唔會理你㗎嘛。 咁佢即係總之人哋有我都有啦咁樣。 唔係好簡單㗎，俄羅斯係個頭先我講個獨立獨行國家，其實佢主要維持領土完整，佢嘅安全，佢唔 kill 理你嘅，有咩事？ 但係而家俄羅斯睇嚟又想就需要想要係多啲喎，佢係成想要回復翻佢自己嗰個嘅 強大嘅 嗰個嘅係啦，即係佢想念蘇聯時期嘅強大㗎嘛。 想念蘇聯時期嘅強大，但係佢哋而家佢做嘅嘢其實就係獨俠獨行嘅嘢嚟嘅。 嗯哼。 佢唔會亂咁喐周圍啲國家。 係。 即係佢唔會走去好似以前俄羅斯個蘇聯咁咧，就走去咧就再搞其他嗰啲東歐國家嘅。 佢可能未覺得未係時候啫。 當然你可以覺得未係時候，任何國家嘅野心你要記住先 ，OK？ 即係中國 而家 都 而家依個時間唔會喐住嘅。 即係中國以前都話要咩和平崛起啊，又乜柒啊咁樣樣嘅。 係啦。 咁佢而家咪猛咁四圍嚇張牙舞爪啊，又叫國戰呢樣嗰樣咁啦。 但係好簡單㗎，你擺嚟，但係而家你好簡單，你 care 你 John Kerry 同阿王毅去傾，王毅佢企得越硬 ，OK？ 佢希望就解決問題，佢而家越硬嘅話，佢希望你美國人褪態啊嘛。美國人佢又擺硬嗰條線啊嘛，但係而家當咧嗱，我好難講之後係點啊嚇，即係如果我根據以前嘅邏輯咧，多數咧都會係咧混混褪咗態嘅， 係， 因為咧無端端咧佢知道南海咁熱嘅咁牙手牙腳嘅話咧，佢一定咧而家咧就整咗第七艦隊喺度咧喺南海度喺南海度就巡來巡去， 係， 咁你話點搞？咁你話中國點解？其實啊，喺南海啊，如果佢唔係講得咁硬嘅話，佢一個華麗轉身啊，其實啊，應該係夾埋其他嗰啲南海國家啊，走去啊，乜都開發，大家有錢齊齊揾，我大你細啊，已經所有嘢已經解決咗㗎啦。不過你就講得硬嗰頭啊嘛。係。你個華麗轉身轉唔到啊嘛。所以咪話個咁，但你又唔好行動 support 你咁硬嘅嘢啊嘛。咁你咪最後，如果人哋好似而家咁樣嘅情況，最後個結局咪又係面灰灰咁縮講。係啊，即係你去到最後，大佬你真係冇得搞喎。如果真係喺度遊下遊下，even 佢要仲要搞埋，再搞掂埋，仲要搞到台灣嗰邊喎。 係。 台灣另外一個問題嚟嘅，台灣其實你用很多方法都可以統一台灣的，但硬是就是你要焗咗台灣上你那條線啊嘛，上你即係你講得太硬，你好似焗著你一定要跟住你個劇本走啊嘛，如果你真係想搞，你真係想搞到台灣統一，如果你可以放鬆咗你嘅口風。而家其實你搞下搞下，佢越嚟越鬆啊！啲口風你睇到㗎，好好笑㗎。佢嘅底線越嚟越低㗎。你諗下，由當年李登輝嗰條底線到今日嗰條底線，竟然係低咗㗎。係。只係得翻92共識咋？ 佢以前有，以前仲有咩共？以前仲有乜嘢咧？ 嗰條以前 佢而家根本而家都冇放棄武力攻台㗎喎。 佢冇放任佢公台啊！但係個問題嗰條線啊，你諗下當李登輝入去咗啊嗰邊訪問啊，其實當年啊第一次總統直選嘅時候啊，你都知道咩事㗎啦？當年台海危機， 即係又係啲導彈射嚟射去啊！ 係嗰啲導彈射嚟射去啊！佢其實嗰時嗰條線啊係高過呢條線㗎，但係人哋就唔超驚你啊！搞咗第一次選舉之後啊，而家翻唔到轉頭啊！搞到去到最後，而家翻嚟啊，講翻啲92共識啊！你話一中又咁，佢話一中又咁啊！ 一中國表， 以前我一中唔係咁表㗎， 以前一中就整得我呢一隻中㗎啫， 我一個中㗎咋？ 你嗰隻中唔係你嗰隻中唔係中嚟？ 係啦，本來唔係咁表㗎。係。本來個中國只有一個中國㗎咋，係 一邊一中國。 個字表上係因為之後係個題係李登輝諗唔到乜嘢方法去搞一個又去搞到一條線可以埋到攬，就夾硬揾呢樣嘢嚟講㗎咋。 咁啊，但後來李登輝自己都發明咗種新嘢喎，叫做中華民國在台灣。後來有中華民國是台灣啊。 因為當然你係嗰啲，你當日嘅行動咧，因為咧你過，因為咧你以前你講得太，你講得嗰條線咧太高， 係， 你講一條線太高，而且人哋又唔知，人哋亦都睇通你個實際行動，係你喺呢度啦，肥下肥下，但係你有冇聽過李登輝講一樣嘢？ 係， 冇彈頭， 係咩？佢有咁講過咩？ 係呀， 咁但係佢又睇死佢一樣嘢，就唔夠膽試，真係跌一隻落去啊嘛。 係啦，佢又睇死你一樣。 唔係，始終最後一樣嘢就係咩咧？都係嗰句就係、是、你結果唔夠膽同美國佬打。 係啊，你講來講去唔夠同美國搏啊嘛。 嚇！ 而家好簡單㗎，你就算而家你好簡單，你喺釣魚台都係㗎。釣魚台已經醒咗㗎啦，我 係。不過其實最主要係一個問題咧，我即係我以前覺得一樣嘢，如果嗰個民族主義真係咁多人 buy 的話咧，咁我就覺得一樣嘢，其實就老共大可以做咩咧？appeal to民族主義咧，中國十三億人咧，即係你要真係打鑊金嘅話咧，其實我覺得美國佬係會卻步嘅。 係，但係佢要明白啊嘛，嗰十三億人究竟係咪真係咁appeal，係真心appeal嘅，假意appeal呢樣嘢啊嘛。 咁所以就呢個就係我後啱啱提過啦，我就話啦，十三億人有十二億半咧係會馬上投降嘅。呢、这個就係個問題啦， 就係個問題所在。 就你個中共其實嗰句，即係大家都係口講愛國嘅啫嘛。 唔係，但係而家你而家你好簡單，你而家遇到美國人，而家你如果總之美國人一擺隻手，嗱好簡單，你係釣魚台，唔好講美國人啦。美國人淨係同日本人講日美安全安保條約啫喎。 係。 包括埋釣魚台啫喎。 係。 其實有時你好簡單㗎，你聽日美安保條約咁多年咧。一時有包括釣魚台，一時又冇包括釣魚台。 唔係喎，而家就講到明就係包含埋尖角豬佬喎。 係啦。 好大鑊啊，其實係。 即係話俾你聽咧，人哋咧嗰套嘢咧係非常靈活嘅。 係。 即係咧，佢 即係我唔雖然我唔知道下個月會唔會突然間又唔講啊。 係啊，下個月又唔講又冇 Q 咗㗎啦。 係啊。 你一縮降，佢唔講又冇 Q 咗㗎啦。 係。 好簡單，其實佢已經醒咗㗎啦。釣魚台咧，佢咧之前咧，以前咧得個口講嘅啫嘛。搞到有啲保釣嘅人士去到咧，就上浸鬼死埋添，真係不幸。 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嗰班保釣人士裏面好多反共分子啊，佢竟然插個五星旗上去，有幾個搞笑嘅啫。 咁你之後咧，佢已經醒咗㗎啦，就係、是、咧之後咧派啲人咧，派啲所謂嘅所謂嘅執法船隻過去啊嘛。 係。 已經浮下浮下㗎啦，跟住先至同你慢慢講價嘅，同你日本。 嗯哼嗯。 日本人咧就好嬌嘅，日本人咧就你又學咗俄羅斯嗰招嘢嘅， 係， 咁將國有化同你打死鳩降價， 係做咗， 係啦，嗱呢單嘢咧就唔知邊個推日本人去做㗎嚇， 石原慎太郎啊嘛， 咁你自己諗下啦， 不過石原慎太郎而家就退出政壇啦， 係啊，佢做嬌咗呢樣嘢又係壓咗呢個壓咗生人把死地先， 係。 之後慢慢同你周旋，其實已經慢咗㗎啦，佢已經醒咗㗎啦，即刻咧就即刻揾啲海監船過去咧，已經咧可以扮有個領土主權㗎啦。 嗯哼。 但係咧都係難越嚟遲半步，因為人哋已經行動咗先。 嗯。 其實如果你越嗱你一係你有夠膽啊，都唔知點樣啊結局。 係。 你可以買鋪大細㗎，揾班友。嗯揾班友直情喺個島度賴死唔走，睇日本人點搞。 幹咪揾船去冚唪拉曬你翻嚟咯。 得唔得？我擺埋武器喺度，我睇下你點搞。 嗱，如果 呢啲俄羅斯人做得出啦，俄羅斯人做得出啦呢啲。 但係中國做唔出。 做唔出。 點解？因為唔緊，因為太多，因為太多相關嘅人士有太多嘅資產喺美國。 係啦， 同埋歐洲甚至係日本， 係啦， 你知㗎啦，啱啱先爆出嚟啫嘛，你知道有啲人啊，啱啱落咗馬嗰啲喺日本度有兩層豪宅㗎，係 啊，唔係你要做呢樣嘢，其實你真係要做嘅話，你應該係要做呢一樣嘢，唔係真喎，真係㗎喎，呢個唔係話什麼喎，嗱一係咧，你嘅第二樣嘢，你又直情咧係你逼佢上談判桌，同日本人一齊揾著數喺釣魚台度。只有兩條路 ，OK？ 係啊，咪所以啱啱講嗰樣嘢咧，咁我哋就話即係喺中國人嘅 population 入面有13億人，12億半會投降嘅。即係如果喺呢條，即係呢個如果唔夠誇張咧，其實我覺得共產黨員裏邊咧，8000萬黨員咧，可能7990萬係會投降嘅。係 啊，都唔出奇。 因為佢哋自己太多嘢，即係大佬。 最我覺得個問題係話你究竟你要你成日諗住喺談判桌要食 Q 曬人哋嘅話咧，人哋唔係老襯嚟㗎。 唔係你憑咩就話佢直接你憑什麼？ 老襯嚟嘅，你表面上好似睇落食 Q 曬，但係人哋已經好多著數穩住咗喺度。 我都即係我真係睇唔到佢，即係譬如話咁，你 so far 你贏過啲咩先？ 啊呢樣講啲咩咧？就係啊，你好似表面上睇落贏㗎，有啲係啊。 唔係你贏了什麼？我就係問你嗰贏了什麼？ 即係咩嗰啲以前嗰啲咩最偉國待遇嗰啲啊，嗰啲嘢啊，嗰啲。 唔係啲最唔係嗰啲最嗰啲最偉國待遇，大佬已經都係過咗氣啦。 即係以前嗰啲啊。 人哋一個人哋簽個貿易協定。 係啊。 又即刻已經係同你個最偉國待遇一模一樣嘅。 係啊，唔係㗎，即係以前啊。以前啊咁樣，但係人哋以前最偉國待遇係一定，其實係心目中人哋一定俾你㗎。點解呢？因為揾你要揾你錢啊嘛。 唔係大家好似明白㗎嘛，因為去你大陸嗰度開廠啊，嗰啲地方嚟揾人㗎嘛。 唔係我揸住呢樣嘢同你慢慢又講民主啊，又講人權啊。 咁咪全部坐喺度生芒果咯。 即係最後佢咪又係俾你，有邊錢俾你啊？ 唔係，咁佢咪 OK 噶？咁佢整下，咁而家你而家已經 嗱，佢哋嗱喺佢哋心目中係贏嘅喎。 唔係，因為美國而家嘅外交嗰個外交場上，美國仲有冇日日都要同中國講要民主、要人權、要自由啊？都唔講啦。 冇噶嘛，係咯。 而家唔講噶啦。 一個話你轉身又講第二啲嘢噶嘛。 咪即係當然，其實最主要就因為我覺得即係奧巴馬嗰個嘅佢外交嗰個嘅即係佢嗰個外交嘅士丹佬啊，實在係真係比較軟弱啦。 但係你實際啊嘛，人真係實際講利益㗎嘛，邊有你咁樣咁多嘢講㗎？ 唔係咁啊，而家睇嚟中國好多利益啊，因為唔係中國利益就唔即係同美國利益唔同㗎嘛，中國利益基本上等於中共嘅利益啊嘛。 唔係好簡單， 中共利益就基本上就佢不停咁樣係加固緊佢個政權同埋專制物事啊嘛。 擺平南海好簡單㗎，叫曬所有其他國家， 係 共同開發。嗰啲各自爭議共同開發， 咪之前一排就猛咁講㗎，不過人哋又採佢生芒果咁解啫嘛。 唔係㗎，嗱你自己佢覺得硬啊嘛，打人哋卻步㗎啦嘛，同埋你真係揼你打到人哋真係驚你揼佢㗎嘛，揾佢笨㗎嘛，咁梗係揾背後個大佬啦。 哈哈， 你要話俾人聽，喂大佬，你第一句開口埋口話你個話你固有話你固有領土。 係。 神聖不可侵犯 ，OK？ 嗯 人哋點擺上台同你傾啊？ 唔係，咁我覺得呢個問題咯。咁如果真係咁 pragmatic 嘅時候，咁咪個 OK 咯。我係南沙群島啊，冚唪唥都係中國嘅。不過咁就而家就同菲律賓、越南嗰啲共同開發得唔得咧？ 其實係應該咁樣㗎。 不過咁我其實就唔係喎。其實喺我印象中，其實中國之前係採取呢個戰略㗎喎。不過當時啲南海國家當佢採佢臭四喎。 冇啊！佢一直第一句就講呢啲啊。 唔係佢唔係。咁佢開場白梗係講呢堆嘢㗎啦！ 你開場白已經咪蝕咗啦，咁人哋點敢同你傾啊？你要拉攏佢哋，喂，有得傾㗎，有著數啊！你話俾人聽有咩著數，係咪先？ 係。 有咩好處？ 係。 你第一句劈頭劈尾同人講，你又未同人講有咩好處？ 係。 大佬，人哋梗係驚嬌咗你啦！而家你最大鑊，你嘅態度出嚟係惡言惡相啊嘛，劈頭劈尾同人咁講啊嘛。 唔係近呢一兩， 先同你再講著數啊嘛。 唔係近呢一兩年真係惡到惡屎能登啦。但係我記得其實譬如江澤民啊，唔係胡錦濤年代其實就都好温文爾雅噶噃。 係啊，係温文爾雅，但係你條底線定得太高啊嘛。 咁咩為之太高先？即係我又即係你當我即係幫呢個嘅大陸講草説話啦嚇。咁咩為之太高先？ 但係呢個地方本身係有主權爭議嘅， 係 個個都話係佢嘅。 嗯哼。 OK， 你又叫做中，你又叫做亞洲第一大佬。 係。 你又亞洲第一大佬，你一講咧又講到咧神神，又講到咧細神劈遠咧，好似係我嘅。唔係你哋嘅， 唔係咁第一個問題就 病開， 唔係咁大家又明白，咁其實即係你大家內心明白呢啲就係口號嚟嘅啫，即係實際上會唔會 enforce 呢樣嘢咧？大家就知佢唔會啊嘛。 係啊， 咁點解啊？ 聽到喂，其他國家啲細國嗰啲咧，第一佢哋第一驚你真係有行動。 嗯哼， 你嘅行跟住你又大大聲咁樣，你有行動，佢一驚你有行動嘅話咧，其實其他嘢已經唔使傾。 係。 佢哋第一樣嘢會揾咩嘢咧？揾美國佬。 嗯哼。 咁你揾美國佬嚟啊？ 唔係佢哋負責，佢咁我覺得負責三分餅仔啊嘛。 係啊，咁就大鑊啦！你而家就係希望佢唔揾美國佬啊嘛。 嗯哼哼。 係啊，你希望佢哋唔揾美國佬啊嘛。 唔係，其實我一定會揾美國佬喎，佢哋一定會。 你咁樣做一定會揾美國佬。 嚇！ 大佬啊，好簡單㗎，你錢又多，乜嘢又多，喂， 好簡單，你唔使講主權先，你唔使同我哋講主權先，你喂喂一齊開發，有著數大家揾，有錢派嘅， 嗯哼， 有錢派啊，嗰啲國家自然即刻啲口開始鬆動咧。但你勢頭劈，你一講講咗呢樣嘢，佢第一個梗係美國佬㗎。 嗯哼， 簡單啫嘛，你惡形惡相，佢梗係美國佬先嘅喎，佢驚嘅喎。 係，唔係我 你係嗰啲勢局，你心態一定係咁。 唔係，我成日都話一樣嘢，就問題就係、是，係、哎、咁你即係當然你話可能你話你嗰個外交辭令上好好落後啦嚇，因為至少一樣嘅問題就係我從來未聽過美國佬要走出去去同人講邊個邊個黨係佢嘅。係 啦，唔需要講㗎，人哋睇乜講嘅，係啊係㗎啦。 係啦，咁但係真係當然乜問題就係、是，即係你中國你礙於你嗰、那個即係嗰種好絕劣，即係而家再加上要 appeal to。即係忽然之間無啦啦，啲領導就忽然間好神聖嘅，以前又唔 Q 神聖嘅，喺江澤年年度就唔 Q 神聖喎，唔知點解。係 啊 係 啊。 咁忽然間好 Q 神聖，咁就如此就係、是、即係大家明白呢啲嘢就講俾自己有聽嘅啫。係 啊 係 啊。 咁你卒之你就係下下攞呢啲嘢嚟講啊。係 啊，但係你對於嗱你對於喺個大局上冇好處㗎嘛。 嚇、 啊。嗱好簡單，你而家成個南海，你攞到啲乜嘢翻嚟先？ 係。 因為你要實際攞到嘢翻嚟，我先覺得你好嘢，你先係成功嘅喎。 咁如果就咁咯，就索性就起咗機場，日日啲飛機飛嚟飛去咯。 你起飛嚟飛去，你有咩用啫？你係咪揼人哋先？嗱，你揼人哋仲出聲啊？講真啊，喂大佬。 唔係啊，可能會擦槍走火㗎。係 啊，你揼人哋擦槍走火，擦槍走火。喂， 不過咁我不過咁我未即係有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喺呢度附近。 係啊。 即係你咪講緊即係跌啲飛彈落去咧？ 嗱，你而家好簡單，你而家整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喺附近遊下遊下， 係。 咁你要咁你而家點搞先？你唯一一個方法就係面灰灰咁， 嗯， 縮降， 嗯哼， 點搞？ 係。 美國人其實美國人條底線好寬鬆㗎，係。嗱，美國人成條底線就話：喂，嗱，呢度你唔好你依度咧就唔好搞出大事出嚟 ，OK？ 係。我同其他嗰啲小國咧，其他小國你唔好喐我其他小國。 嗯嗯嗯。 喂，你唔好搞到啲小國，啲小國要我幫佢，咁滯㗎啦，差唔多叫做。 係。 但你又整啲咁嘅嘢出嚟。喂，咁我唔可能理㗎噃。係。跟住然之後再揾人去同你傾啦，唉。 嗯、 John Kerry 過去同你傾啦 ，OK？ 嗯哼， 俾埋面你啦，擺埋個面俾你。喂，大佬你都講得咁鬼硬，我就要做啲嘢噶啦，我就要有行動噶咯喎。 嗯哼， 嗰條底線好似越踩越過咯噃。 嚇！ 即係嗰條寬鬆嘅底線，我講。 嗯哼， 即係美國人條寬鬆嘅底線越踩越過嘅時候咧，而家咧就開始見到有啲事情發生啦。 係。 咁點咧？你話咁而家你話俾我聽，咁而家係咪嗱？你而家咁樣第七艦隊擺咗喺度，都唔知點搞。 冇啊！睇你仲夠唔夠有進一步行動啫嘛。 係啊！而家進一步行動，你有乜嘢可以做咧？ 即係而家其實有少少新冷戰格局㗎，我成日覺得。 係啊，有新冷戰格局㗎，唔係好處嚟㗎。不過俄羅斯就揾就揾你就揾有少少咧，其實喺俄羅斯立場嚟講咧就好簡單嘅啫，佢覺得佢國家安全、領土完整，你唔好搞佢咁得㗎。 嗯哼。 因為你烏克蘭嗰度真係搞到啲核心利益嘅呢個事實。 嗯哼。 係啦。咁但係問題就話佢揾你中國，揾你中國梗係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好處。 嗯哼嗯哼。 就係好處，因為我兩個加埋可以頂住美國佬。但問題咧，如果當你有咩事咧，貴客治你。 嗯哼。 係啊，你有冇見過普京喺中日問題上或者中美嘅外交角力上面有任何立場？ 嗯哼。 冇嘅。 佢其實亦都唔會 explicit 咁硬中國啦。 佢亦都唔會硬佢㗎，你睇到㗎。 啊。 係啊，所以人哋咧就理貴你嘅，特立獨行嘅啫。 嗯， 你嘅周圍咧叫做揾朋友， 係 周圍揾朋友就頂住，就諗住頂住人。但係人哋如果但係人哋當你有事嘅時候，人哋點樣對你咧？ 嗯， 自己諗下咯。 係 啊， 所以咧非常無奈㗎。所以咧有時咧，有時搞外交點解有時鬼佬可以搞外交叻過我哋中國人咁咧，或者仲叻過啊叻過亞洲啲國家咧，就因為咧鬼佬咧佢鬼佬搞外交其實基本上佢冇，你可以叫做冇原則。 嗯哼。 利益。 類似英國咁咯，英國喺外交上係毫無原則嘅。 有咩原則可言先？我想清楚先。 佢出賣盟友美國都係斬，都係唔使眨眼嘅。 係啊，喂，咁事實㗎啦，喺世界上強國咁，喺世界上外交博弈，大佬， 嗯， 冇著數鬼嚟咩？衰啲講句。 係啦，喂，講住咁多先啦，不如。 好啊。 有機會再講，好。 拜拜。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